就是这个跟我上面回应的这个问题有直接的相关性。那么现在这两个眼镜呢，事实上是从政府出面来为这种现状做一个提供一个支持，就说那么这种眼镜呢，现在可能执行起来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行政机构它所在的区域呢都是有限的，比方讲这个县要执行这两个眼镜的时候，它的行政权力无法管辖到县以上的部门。不然比方讲某一个省会城市，他在某一个县里去调教师，那么去挖教师，那么你这个县呢很难有足够的力量来跟这个省会城市某一个学校来挖教师进行抗衡。这是我觉得当下可能会遇到的真实的实际的问题。而在更大的城市，在一些县城这个去招聘这些教师，如果这个教师他想走呢，无论从个人意愿还是他想招聘的这个对就是接受的这样一个学校，那么都是县一级的政府难以跟他博弈的。执行这两个眼镜呢，可能就遇到不同层级的政府他那个有效实施这个措施的能力效能，我觉得这可能是会遇到的突出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现在我觉得现在的差别呢在于政府有没有这个态度。那如果是没有这个态度呢，那就是相当于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的，就是过去我们就好像没有设置一个围栏的，那么现在有这个态度呢，事实上就设置了这样一个围栏。这个两个眼镜所能发挥的作用呢，就是在这里。 嗯，是的。那么其实要办好县域高中啊，如果只有师资力量啊是还不够的，还需要有更系统科学的办学思路和执行的标准。那对此呢，教育部也给出了教育对口支援帮扶的这样一个政策哈。其中提到了东部地区要支援西部的薄弱县中，有条件的地方高校要开展县中托管帮扶工作。那么其实这个对口支援啊，我们并不陌生。您怎么看这个教育对口支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对口支援有哪些优势和不足？如何改进呢？ 对口支援是过去我们政府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方式，一个工作方式。事实上，不光是在教育上，在其他方面的话都用过呢。那么，也发生过一些效果，就是发挥一些作用。同时呢，我们又要看到当下这个县中遇到的问题，它的实质是什么？它的实质是不是能靠对口支援的这种方式来得到彻底的解决，得到根本的解决？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是感到哈，可能要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从管理解决。这个管理解决呢，最关键的是要给县中的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这里面呢，我们国家的学校啊，包括县中这个学校，它是在一个整个行政体系下面的，而这个行政体系是一个梯级的结构。这个梯级的结构呢，它有一个基本的这个逻辑，是下级不能够对上级发生影响，但上级可以对下级发生影响。这个梯级结构当中呢，就好比一棵树，它的主根、次根这个逻辑次序呢，这个或者叫等级次序啊，是十分分明的。那么县中呢，是原来在这个根当中，相当于是一个主根，但是由于上部的一些资源呢、权力啊，有更大的优势，所以在现在呢，这个主根呢就逐渐的退化为次根了。这后面的深层的原因是这个原因。所以从根本上解决呢，还是要放活高中的管理，在评价上真正的让高中有多元化发展的空间。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高中它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发展自己，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根据自己的当地的情况，根据它特殊的优势来找到自己的目标，来建立自己的机制。事实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几年哈，同在一个县成立的县中和当地所办的其他类的民办学校，那么明显的这两个是就是随着时间的对比啊，这个差距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差距在哪里呢？我认为深层的就是一个管理的灵活性。 他的管理是不是他的评价的相对灵活性，这是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很多就是前面讲的禁止这个民办学校写这个挖这个公办学校教师呢？那么这个教师作为一个具体教师，他能被挖走，可能跟待遇有关系，工资收入有关系，但是在不能忽视的是他跟管理有关系，是吧？你在这个原来这个学校里对这个教师是怎么管理的，那么他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校，这个教师他接受的管理是什么，这些呢都有直接关联的。所以我觉得仅仅靠对口可以用作为一个方式，但仅仅靠对口呢是不能够完全解决这当下这个县级高中所遇到的问题。 是县域高中要想发展还得靠自己去造血哈。那么这次教育部还提出呢，要实施县中标准化的一个建设工程啊，其中提到原则上常住人口50,000人以上或者是初中毕业生2,000人以上的县呢，就应该建立一所普通的高中。那我们也熟悉这样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未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那么说到县域高中的标准化的建设工程呢，也要严格学校建设的管理经费啊，严禁超标建设一些豪华学校。您是怎么理解这个标准化建设的啊？像县中的标准化建设应该包含哪些维度的标准化呢？ 我认为这里如果讲标准化呢，它应该是一个底线的标准。前面我用了一个词叫高中多元化发展，多元化发展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是过去很多人都提出来，都认为这个是未来高中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但是呢，为什么没有多元化发展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对高中的评价是一个单一的。那个如果这个高中能够多元化发展呢，它的底线可以是相对标准化的，它的包括投入啊，这个人均的基准呢、它的这个特别是财政经费的使用，这个一些学校的基本的设备，基本的校园的建设，这个都可以标准化。但是学校的一些软件，我觉得不是一个标准化的问题，而是怎么样更适合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要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这样才是让这种县高中啊能更有活力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前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现在的高中要讲标准化呢，可能它的意义在于我们现有的不同地区的这个高中啊，或者是不同类型的高中啊，它确实的存在着一个差距的拉大的问题。那这个标准化就是让大家都不要拉大差距。 是的啊，我们也希望真正的能够实现这个因材施教和这种教育的均等化。那今天非常感谢楚老师啊，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分析，谢谢楚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